是 在把你接在胸怀，静静地代替表白，在不愿放开，这是爱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大胆的力气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，这就是爱。 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话。